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系啊，咁我哋 今集咧就迟咗两日， 系啊，迟咗两日啊， 应该尽快今晚会搞掂噶啦， 系啦，尽快上翻俾大家吓， 系， 咁啊，即系啱啱上个礼拜过完网聚系嘛， 系， 咁咧就嗱都有啲网友意见嘅， 有几个人嚟捧我哋场啊， 系啦，咁啊即系成晚倾下啦吓，即系啲军武嘢啦，咁咧就当中咧就有啲网友话，咦，我哋会唔会军武器言有时太 heavy 系嘛？即系讲好多军事嘢啊，成咁样。 系 咁，其实我哋咧又咁讲啦吓，即系我哋都系讲军事嘢就梗噶啦。 系 咁，但系我哋都其实好多啲科学嘢啦，有时系嘛。 系 即系有时讲翻少少可能啲形势上嘅嘢啦，咁样。 系 咁啊，尽量咧令到咧就算你唔系军事发烧友，即系你系军事错过，即系你啱啱甚至女仔都冇所谓噶。即系你啱啱嚟听， 我系有女听众噶， 有女听众噶。咁所以咧就有时你当即系知多啲嘢咯，系嘛？即系起码食个饭，啲人同你讲，喂，金正恩啊，放核弹，你都知咩嚟噶嘛？ 哦，系， 咪同啲朋友倾下偈都开心啊，系咪？好，咁我哋咧翻翻嚟咧呢个礼拜，嗱呢个礼拜咧真系虽然迟咗，但其实咧系好鬼多嘢追嘅，系啦。咁咧我哋真系要逐样逐样啊，慢慢来讲啊。咁咧就首先咧我哋要讲咧就系呢个嘅美国同中国咧，即系军事冲突咧就常常都有啦。 系， 咁但系咧你发觉今年真系特别多噶嘛？ 迟啲日日都有噶啦。 真系可能即系由每个月变每个礼拜， 系啊， 系嘛？可能迟啲即系好快，好似变到每一日咁。 系啊， 咁咧就咧，首先咧第一个咧要讲咧就系 B-52，咁大家咧又会觉得又系 B-52啊？系啊，就系呢个永恒嘅 B-52，咁啊进入咗呢个嘅东海防空识别区啊，咁啊附近啦，嗱，其实严格嚟讲又唔系真系入咗去嘅，佢咧就喺附近咧啲嗰啲叫做菌边，依家系咪好兴嘅叫菌边游噶？ 闸街。 即系咧喺即系你喺南丫岛啊，定唔知咩岛咧？你捆住个边嚟行噶嘛？咁好赶， 系啦，环岛游， 好搞嘢。咁佢呢个咧都类似嘅喎。咁咧就派一架 B-52 啦。如果大家记得咧，今年咧就应该有两次至三次啦。咁 B-52 咧就系试过咧就飞过嚟噶嘛。咁咧佢有一次咧就喺关岛飞过嚟啦。有一次咧就喺我哋讲印度洋佢嗰、那个。迪亚哥嗰边个基地飞过嚟噶嘛？ 系， 跟住咧又试过喺关岛飞，不过咧就试过咧就由西飞向东或者由东飞向西嗰边个角度，跟住再经宫古海峡翻翻去都有嘅。 系 啦，咁所以咧就好即系好吊诡啊！即系你发觉 B-52 点解要咁飞系嘛？ 系 咁咧，有人就讲，今次咧系今年第四次贴住呢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咁飞噶啦。咁啲人就讲，嗱，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中国咧，我冇记错，就应该唔知2015年到啦，定2016年咧，就宣布成立咗呢个中国嘅东海防空识别区嘛。咁当年咧，其实咧美国同日本咧就好唔拜嘅。咁咧就当年咧，就算奥巴马做总统都好啦，佢都好严重咁话，其实就冇呢样嘢嘅。咁咧就日本都话冇嘅。咁当然中国人就串翻佢，其实咧你哋都有防空识别区，点解我冇啦？系咪？咁于是咧就其实咧就即系点讲咧，即系你嘈完冇用嘅，即系你有最紧要有冇本事。就是、你有冇本事人哋入嚟你嘅防空识别区，你成日可以跟住人哋飞啊，伴飞啊嘛。咁基本上咧，日本人有佢嘅日本防空识别区嘅时候咧，就如果中国啲军机飞近咧，佢真系会伴飞噶嘛。理论上咧，你出一架，我出两架， 哇， 系咁样夹你嘅两架嘅，咁啊影晒相嘅，好靓仔嘅。其实佢哋好多时我同阿力咧睇翻啲军机咧，都系我怀啲相好多日本影翻嚟嘅。是好靓嘅真 系，日本专属相机噶嘛， 系佢哋真系影得好靓， 影得特别靓 嘅，系啊，好靓，好精准嘅佢哋影得。我谂讲翻咁咧，今次呢个咧8月23号啦吓，咁啊 B-52H 呢个战略轰炸机，基本上咧佢咧就由关岛开始飞，咁咧就带佢飞到菲律宾海上空岛啦，咁就有架 KC-135咧就帮佢加油嘅，咁你知啦，加咗油之后又可以飞远少少啦，咁然之后咧就穿过咗宫古海峡。咁大家知公古峡咧就系台湾上啲啦，跟住就冲绳落少少，跟住嗰个位。咁咧点解要飞呢个位咧？因为咧其实咧中国空军咧系好中意穿过呢个公古海峡，就穿过第一岛链，就去呢个西太平洋集训嘅。其实我就怀疑咧佢特登飞过嚟呢个位，即系同你讲嗱， 我嚟集你啊！ 即系呢个位可能集你啦。 系啊， Alex 讲啦，系咪？另外一个咧情况咧就系话俾你知，我飞到呢个位咧就已经可以威胁到你中国东南沿岸所有嘅军事目标。咁咧，例如咩咧？例如我阿力成日都讲啦，即系话我哋可以射一啲嘅飞弹系咪啊？ 系， 即系飞弹，你有啲系1000公里啊， 系嘛？巡航 千五二千啊，全部可以威胁晒你成个中国东南沿岸。你知中国东南沿岸全部就布满晒嗰啲嘅经济特区啊，即系例如可能讲紧上海啊、杭州啊、温州啊、福建啊。even 你香港啊、廣東啊，其實全部都包曬噶啦， 最沿海城市都可以瓜曬噶啦。 係啊，所以咧理論上嚇，即係佢今次咧呢一個飛行咧，又係 warn 翻你大陸啦。即係你基本上你依家嗰個飛日本、飛台灣，你就飛呢、這個。咁我美國就飛去你東南沿岸。 咁即係叫做一个呢就你来我往啊个情况咁做啊。好啦，咁另外一个呢个情况呢我哋要讲到去呢个 F35 喎。咁35呢今次呢就有啲搞笑。咁因为呢 F35 呢今次呢就即係起飛啦。 但我哋次次都赞 F35, 但今次都有啲嘢俾我哋讲啊。 咁 F35 就好多故事嘅。係咪咁呢今次嘅故事呢就係呢佢今次就降落啦。咁但係降落嘅时候呢就唔知点解啊。咁呢就应该係前起落架呢出咗问题。咁究竟咩问题我哋都未知嘅。咁总之呢就影到呢嗰张相我哋都好难搵到㗎。即係呢我哋总之去咗好多网站搵啦，就终于俾我搵到呢张，就係呢机臂大家睇落去呢系咪成个 high 落地㗎。 就好咗地 扑咗喺度㗎。好鬼搞笑嘅。咁呢就呢、這个呢就讲返俾大家听呢，就佢嗰个降落嘅情况呢就都唔好知咩事下。咁总之就佢嗰个呢一个嘅训练基地。咁呢就佢嗰时就应该系做一啲训练机师。咁、那个机师应该就唔系好熟手嗰种嚟嘅。整个系被训练嘅，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咧就总之个 nose gear 啦，即系我哋讲个机嗰、那个系啦机臂嗰个起落架附近出咗事咁啊，咁样炒，咁啊嗰啲咩消防车嗰啲就梗系奉命出动啦，系咪？咁总之咧而家咧就未知点解会搞成咁，有人就话会唔会当中咧系有个鸟击啊，即系只雀仔冲埋去， 我觉得唔关事。 系啦，咁咧就搞到佢点咧？就搞到咧就损毁，即系佢又唔一定射中个引擎啦。可能直接撞咗落个鼻度，或者撞咗佢附近啲位度，咁撞到佢咧，可能嗰个起落架会唔会起，即系直接弹咗出嚟咧？ 但如果你系鸟击，佢就应该好明显睇到有伤痕咯，唔系你嘅伤痕啊，就鸟嘅伤痕啊， 系， 即系会见到一劈劈浆 有劈嘢 喺度噶嘛？ 但系因为个鼻啱啱黐咗地下，睇唔到啊， 系咯。 系啦，所以就系好，即系好搞嘢噶。咁所以啦，你话咧，F35以前有冇意外咧？其实都有嘅，有试过嘅。 有架着火报销咗第一架，第一架已经系。 以前就着火报销啦，系嘛？咁咧就你话个武器内仓咧，即系话有啲问题嗰阵时都有试过嘅咁讲。 系 啦，咁咧另外咧就话咧试过咧就即系试过有个阵风太犀利，咁咧就唔知点样整着咗个引擎咁样，咁啊都有试过。咁但系咧就今次呢个咧。就都需要去研究下究竟係发生啲咩事啦，係咪咁即係嗰个机被着地，咁呢就相对嚟讲呢你会整坏咗，即係大家知道嗰啲隐形涂料啦， 咁 机被嗰个雷达啦，係咪即係雷达罩如果损毁轻轻损毁就冇事啦，或者撞到歪咗，咁可能嗰个 ISO 雷达就会坏坏地啦。 同埋一样佢而家係无组化嘅涂料嚟㗎嘛，咁样会好多嘢先可以搞返正佢 喎。咁但係佢无组化呢就理论上换嘢都应该快嘅。係啦。咁所以呢就不过都要调查即係呢个事故呢其实发生咩事嘅。好啦，咁呢另外呢就讲到呢就日本呢个海上自卫队喎。咁嚟緊呢就会同北约呢就会做一个嘅海上军演。咁呢个海上军演呢其实都几好嘅。因为呢就即係大家知呢就日本个自卫队呢其实佢就因为佢一解禁咗咧，就变咗咧，佢嗰个无论佢嘅武器销售啦，同埋佢去做好多啲嘅军事行动咧，其实相对都系松绑咗噶嘛。咁依家咧，佢你见到咧，日本咧依家会多咗好多出嚟做呢啲嘅军演嘅嘢。以前咧，基本上佢最常做嗰个咧就系环太平洋军演啊嘛。咁但系依家你见到咧，佢讲咧就系嚟紧啊，就会喺呢个波罗的海。咁波罗的海咧，就大家知 系咪波利斯啊？ 系啊，波利斯啊。去波罗嘅海嗰度去做，咁会派一啲佢哋护卫舰啦。其实虽然话护卫舰啦，其实咧日本所都叫护卫舰嘅，即系无论咧你 系 好大嗰啲驱逐舰啦，定系啲直升机嗰啲航母舰咧，佢都系叫护卫舰嘅。 咁边个咧？ 冇关系嘅，系啦。咁咧，所以咧今次咧就会即系去呢度嘅波罗的海咧，就同呢个北约嗰边一齐做。啊，当然啦，大家就知咧，北约部队啦，同呢个嘅日本海上自卫队，即系以前小合作啲啦。咁如果今次咁样做咧，可能有个讯息咧，又会释放咗出嚟啦，就系其实日本咧系会全球咁样支持呢个嘅美国为首嘅军事组织系嘛。咁咧就全球嘅安全咧，其实日本人咧都会有份去做。 因为改咗个宪法啊嘛，可以话帮即系嗰个 帮美国 帮盟友 啦，帮盟友 啦。咁咧，当然啦，另外一个咧，大家要注意咧，就系其实日本都做咁多军演，系因为咧嚟紧佢哋都预咗要打仗。 系， 如果要打仗嘅时候，个对象好明显都应该针对中国啦。 系啦，因为北韩已经跪低咗啦。 系啦，北韩都跪低，同埋其实如果讲正规军，其实北韩都不堪一击啦。如果讲海战系嘛， 比较廿九。 你讲潜艇唔够佢打系咪？咁所以咧，理论上咧，佢应该个，我觉得个针对方都系对中国嘅。 系。 咁另外咧，就多呢啲军演咧，个好处就即系预战预操啦。同埋咧就其实大陆咧就好缺呢啲军演嘅，咁所以咧就依家大陆咧如果可以做军演咧，环太平洋俾佢玩啊嘛，佢变咗佢抄唔到咧，鬼佬啲 menu 啊， 哎呀， 佢咧就要咩咧，嚟紧会同澳洲做一个啊， 中国同澳洲做， 系啊，中国同澳洲做，因为澳洲邀请咗咧附近太平洋好多国家参加嘅，美国系其中一个，咁咧就邀请咗大陆，系啦，咁呢单消息咧我哋会喺解放军环节讲少少嘅， 好啊， 讲少少嘅，系啦，咁另外咧都有需要讲下咧就系呢个嘅日本， 系。 咁日本咧，佢咧依家咧就嗱，大家知咧，其实咧日本而家嗰个军力部署咧，就喺呢个西南诸岛啊，其实嗰个防卫咧系做得好严密嘅，即系佢哋开始发觉咧，佢哋以前个军事压力最大咧来自咧北方四岛嗰边啊，即系俄罗斯嗰边啊嘛，咁所以咧嗰阵时咧，佢哋北海道咧就部署咗好多咧一啲嘅防空嘅嘢，就其实咧嗰阵时就摆咗好多 F-15J 嘅，就专要顶住俄罗斯嘅，即系以前系苏联啦，跟后来就俄罗斯啦，咁但系佢哋后来发觉咧，其实俄罗斯即系。老苏联毕竟唔同，就系即系佢唔系军力至上噶嘛，即系人哋都系穷好多啦，同埋都要开饭嘅，所以理论上咧，佢喺北方四岛咧个压力咧细咗之后咧，佢发觉咧而家咧另外一边压力大咗咧就系中国嗰边啊，咁中国嗰边就东海啦，咁所以最近咧最快速嘅应变咧就会系西南诸岛嘅地方，咁所以咧你发觉佢依家有个叫西普连噶嘛，我哋讲噶啦，就依家已经扩编到2000多人啊嘛，咁基本上咧呢2000多人咧就可以话咧系日本嘅海军陆战队嚟噶嘛，佢哋叫做海陆机动团吓，咁呢个西普连咧，其实even 个连长啊，听讲都系好好打嘅，即系类似啲魔鬼教练嗰啲咧，系好鬼恐怖嘅，即系唔知3张几4张嘢都系好抽过啲廿岁靓仔嘅， 哇， 好恐怖嘅魔鬼教练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大家睇得出咧，日本咧个西南嗰个部署咧军力咧系相当之，即系慢慢会增强啊，咁另外咧今次咧就系边咧？今次嘅主角咧系佐贺啊， 系 佐贺牛，大家食过啦，系咪？ 我冇食过啊， 系嘛？佐贺咁咧，佐贺呢个地方咧就已经系九州啦嘛，咁咧就九州嗰边咧就即系近。翻日本嘅西南啦，咁咧嗰边咧就嚟紧咧会有啲鱼鹰机咧就会进驻啊，喺附近啊，咁当然啦，嗰边咧就嗱有个叫山口之士啦吓，即系咧喺嗰边嘅，咁咧就即系佢哋咧就开头佢系欢迎嘅，但系而家因为咧鱼鹰机咪成日都跌噶嘛，佢就开始保守。 系 啦，佢就开始保守，即系佢开始咧就即系话接受，咁但系就冇欢迎呢咁嘢啦。 哦， 系啦，咁大家知个问题就系因为鱼鹰机咧，就我哋讲过啦，鱼鹰机咧系有两个力要去处理噶，垂直嘅力啦， 系 同埋水平嘅力噶嘛， 佢转向啊， 系嘛， 螺旋桨要转向， 系啦，即系个力矩要转向噶嘛， 系， 咁所以个举力，所以咧其实系即系个操作上系有困难啦， 系， 系咪？咁所以咧就容易会跌机嘅，系啦，咁另外咧就之前咧阿伯奇咧。都有跌过啊，喺附近，所以咧就其实佢哋对驻扎呢个鱼鹰咧就麻麻地。嗱，今次咧因为咧都摆好多架，今次咧系摆超过20架啊嘛。 哇！呢个边个俾钱先？美国俾钱定日本俾钱？ 日本俾， 哇！ 呢个日本俾啊，系啊，日本俾啊。咁所以咧今次咧都金噶，俾5亿 yen 啊， 哇， 5亿 yen 啊。咁啊，做一个叫做补偿费用啊，咁咧就即系嚟紧咧就会将呢个鱼鹰机咧就摆咗。咁当然啦，大家就谂，如果摆咗河，其实好处啲咩啊嘛？因为咧鱼鹰机咧，其实咧佢嗰个运兵嘅速度系快啦， 快飞到500几公里， 500几公里系嘛？ 即系 应该系最快直升机啦， 差唔多最快直升机啦， 系啊，最快直升机。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咧对西南诸岛咧嗰个运兵啊，个运输啊，其实就起到个好大作用嘅。你谂下西普连200几人系嘛？2000几人。如果佢咁样运法咧，我谂好快脆啦， 好快， 即系一架可能运大概30-50人咁样，咁啊好快脆咧，就可以将佢哋咧啲快速部队咧就摆上去啲岛聚啊咁样战斗嘛。所以其实咧就呢个咧对大陆嚟讲吓，相对嚟讲咧呢部嘢咧就嗱呢部嘢当然冇乜作战性能啦，但系因为咧佢可以运作到30人啊，32人或者咧10000磅嘅物资，其实都紧要啊。 系 啊，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应该好埋。咁但我哋讲个 V22咧嚟紧咧，美国咧会将佢摆上去呢个嘅航母栏， 系代替灰狗啊嘛。 系啦，咁依家系林肯号试啊嘛， 系 咁啊试啦。咁嚟紧会喺福特级嘅试啦。 系 咁如果系嘅话咧，就应该会摆喺福特号嗰边。 系 咁就会取代咗灰狗啦。 因为本身佢 V22 最多用嘅系即系海军陆战队啊嘛， 系 即系啲 直升机航母舰啊， 系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咁而家就摆埋喺航母舰上面。 系，同埋咧，日本咧咪有好多直升机航母舰嘅， 系， 即系日向号嗰啲啊， 系， 佢哋嚟紧咧，鱼鹰一定买嘅， 一定买。 咁但系如果将摆埋 F-35B 嘅话咧，就好犀利啦。 哇！ 即系你乜上面可以摆鱼鹰， 即系等于 可以摆 F-35B， 即系等于两栖登陆舰嘅级数咯，已经系。 系啊，所以就会好似日本美国和风号咁咯， 系 咯，似咁个吨位争好远， 系， 但系就会似啦。 系 啊，好啦，咁另外咧就讲埋呢个啦，咁咧就原来美国咧依家咧就发出咗一个通牒啊，就向咗全世界嘅军火市场就讲到明，边个咧依家买咧俄罗斯嘅 S 400咧就要制裁。 哇， 系啦，即系讲咗噶啦，即系嗱 proposal， 但系其实我哋都信会噶， 即系断你米路。 基本上咧就依家要点咧就系边个帮衬俄罗斯系嘛， 系 就要斩。 系啦，因为你买咗俄罗斯 S 400，系。 咁你个同事有 F 三五嘅，就当然你要泄漏你嘅吓防空数据啦，你 F 三五嘅数，隐形图料嘅数据 系。但系我当 第二样嘢就系你买 S 四百，佢咪将你买 S 四百嘅钱咪转投资到 S 五百度，可以堪称可以 detect 到你嘅 隐形战机。 战机 系 F 廿二啊嘛 ，F 廿二啊 ，F 三五，跟住攞嚿钱就攞 S 四百嚿钱去研制咯，生产咯，咁佢就唔想。吓、啊， 益咗 有呢、這个益咗俄罗斯，所以就断你位路。 嗱，仲有一样咧，就系、是，但系就算我唔系你盟国咧，我都要断你嘛。因为咧，其实一样嘅就 系 例如话印度啦、中国啦、越南啦， 系 咁依家连土耳其啦， 系 你如可能伊朗，如果有啲钱都会问佢攞啦。 系， 总之咧，基本上全世界嘅第三世界国家啦， 系 你谂到嘅唔系叫发达先进嗰啲啊， 系 基本上都一定 buy 噶嘛， 系 同埋暂时 S 400咧叫做号称史上最强。美国就唔系唔好，但美国嗰啲咧，全部咧比较即系腿短啊，但系佢嗰就腿长啲，所以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好啲嘛。咁依家咧，美国咁样断嘅水路咧，就即系直头唔俾俄罗斯出货嘛，屈死佢 S 400，系嘛？咁呢个咧就有几 work 咧，例如话印度因为依家系卖 S 400嘅其中一个买家嚟噶，咁又究竟印度会被美国制裁咧？但系美国应该唔会制裁印度，因为佢系钻石围岛网嘅其中一个国家。 或者俾啲 S 400我得嘅， 你买咗俾个参数， 俾个参数， 应该唔会咁熟啊，系嘛？咁呢个咧，大家咧拭目以待下啦。好，我哋第一节嚟呢度。 好。